What happened in Beijing? 时间是一， 是一， 是二， 是二， 是四， 是四， 一点。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 如果在一个阳光洒满的午间，想喝一杯咖啡，配什么样的音乐呢？今天永恒的魅力向你推荐就是格里格的钢琴小品。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。一边喝咖啡一边听格里格的钢琴小品，最美的午间也不过如此吧。就是在初冬的午间时光，听着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抒情小品，其实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感觉，真的是很适合边喝咖啡边来听，因为他的小品在午间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舒缓、柔和、优雅和明亮。那今天听到的就是格里格的抒情小品集。 个寒冷而遥远的极地国度，一个充满了神话色彩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。1843年6月15日，这里诞生了一位伟大的作曲家。他的音乐没有古典派的严谨，没有浪漫派的那种肆无忌惮，只有一种恬静和沉稳，干净纯粹，淡远清空。聆听这样的音乐，总能够让人感觉到那漂浮在北欧上空的灵动的情韵，就像大自然般的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今天聆听的就是挪威作曲家格里格他的抒情小品集。格里格可能很多朋友最熟悉的，可能也是唯一知道的是他的培尔金特组曲，但是今天我们听到的抒情小品集其实都像一朵朵美妙的小花，精致而抒情。在1867年到1901年期间，格里格出版了十集的抒情小品，一共有66首。这些抒情小品每一首都有一个标题，就好像是一本用钢琴写的日记，表达了他的见闻、心情还有感悟。那提到格里格的抒情小品，也不得不提到他一生的灵感的源泉，就是他的家乡贝尔根和他那依山傍水的美丽的故居。他曾经说过，他说我周围的整个贝尔根的环境都是我的素材，贝尔根的景色，贝尔根的民间生活，贝尔根的事业，以及他的每一种成就，都曾经带给我各种的灵感。 在美学观念里，有人非常执着于一种美感，就是小而美。而格里格他的抒情小品，我觉得正是这样的作品，小巧、精致、优美、隽永。虽然格里格一生很少创作大型的作品，但是他的小品所散发出来的魅力却是独一无二的。 尼采说，没有音乐，人生是一个错误。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，潮流在变，经典永恒，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。 音乐家之间总是有不同的评论的，比如说在1926年的时候，法国作曲家拉威尔到访奥斯陆，他曾经这样表达对于格里格的赞誉，他说，我所在的法国作曲家阶层已经强烈被他的音乐所吸引，除了德彪西，还没有一个作曲家像格里格这样能够引起我的共鸣。可能真的是这样吧，干净纯粹又充满了色彩。 Thank you. 格里格的抒情小品，今天听到的就是这些小而精致的格里格的钢琴小品音乐。对于音乐小品的价值呢，格里格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还有感悟的。他说，像巴赫、贝多芬那样的艺术家，在高山之巅也建造了殿堂，而我仅仅是希望在易卜生像他晚年一样，在一部戏剧里所说的，为人们建筑几座让他们感到安适幸福的宅邸。那此刻我们听到的可能就是这样的音乐吧，离我们很近，但是没有感觉那么的让人觉得高端或者是伟大，可能就像很亲切的在我们耳边诉说一样。就像我在今天节目最开始说的，他的音乐尤其是他的抒情小品很适合喝咖啡当背景。午饭过后喝一杯咖啡，其实在下午茶的时间听耳边的音乐，我觉得真的是合适不过。这是今天特别向你推荐的格里格抒情小品，下半时段的时候继续在这里来聆听抒情小品，来自于格里格。 生命是生活是永恒的， 求索是永恒的，魅力也是永恒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，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，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，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，就在永恒的魅力。王卓主持。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，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，观奇景，赏石花，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In Beijing， 时间十一、 十一、 十二、 十二、 十四、 十四、 一点。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 耳边是在格里格抒情小品当中最著名的一首《蝴蝶》。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格里格小而精致的抒情小品。我是王卓，那这样的音乐呢，也很适合喝咖啡，冲一杯给自己吧。永恒的魅力，今天和你一起在初冬的午间听格里格的抒情小品。此刻听到的音乐就是来自于抒情小品，它其实在每一首里面都加了自己的名字，比如说刚才那一首就叫做蝴蝶，我们能够感受到那种蝴蝶翻飞的力量。那此刻听到的这些音乐，其实你会感觉到这有挪威的民间歌曲或者舞曲融汇到他的作品当中，而且他也的确是选择了那种旋律很质朴，有着很深厚的民族气息的音乐，和声也很别致，手法巧妙，很有色彩。在他的抒情小品十集当中有66首，今天选择性的为您播出。 Thank you. 格里格他的音乐说像粉色的糖果，这谁说的呢？法国作曲家德彪西，他说听格里格的音乐就像品尝藏在雪里的粉色糖果，哎呦，甜甜的，凉凉的，就是这种每一首曲子都玲珑剔透。 Thank you. 激情澎湃的挪威青年，就是格里格在年轻的时代，他发现自己和德国音乐是那种格格不入的。于是呢，不久他就到了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继续去深造。而事实证明，当时的青年音乐家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在丹麦，他创作了一些钢琴曲还有歌曲，他也遇到了挪威的作曲家诺德拉克，受到了他的启发，从此他就开始探索自己的音乐道路，逐渐形成了个人的音乐风格。所以在他的音乐里，我们听到的就是挪威的民族的声音，挪威的民族音乐，还有挪威的农民音乐，挪威的民间音乐。在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是门德尔松创办的，在挪威音乐学校是格里格创办的，那是在1867年的时候，所以这样的音乐家也都是国宝级的音乐家。